喂，如是我闻。 Hello，、 Hello， 我哋讲咧就好多关于咧、宗教啊、神话啊、啊等等咧，有啲系踢爆，有啲咧就系、讲嘅lay民啊，即系平民咧嘅了解嘅意思，就唔会讲深嘅，一讲深啊，大家唔明啊嘛。 我哋唔系教授啊嘛， 唔系教授啊嘛，唔会 搵啲教授啊、博士嗰啲就会讲老深啦、 啊。我哋一定讲浅嘅。 系，我哋好lay民。 咁今日咧，我点解要讲呢个题目？呢、這个题目咧，我想讲好耐，好多人阿杨我哋阿杨咧都话要讲。 啊，佢好熟嘅，你知唔知啊？ 系，咁啊，搵次我同佢讲续集。 O、okay, K， 好。 唔好得罪人嘅喎，讲呢话题。 冇所谓， 好讲下。 因为我哋讲真。 嗱、因为咧，我就话同大家听众叫大家听众做少嘢啦，观众啦，你 YouTube 就 search 下次馆，有一次喺广东广西度， 嗱我哋有啊， 就讲方舟咧，哇真系精彩到咧，我就费事喺度播啦，大家自己 explore 下啦，哇好精彩啊，因为咧各有个听众咧就同阿次官讲，哇嗰、那个方舟。 睇咗影音視團， 嗰影音視團嗰個方舟紀錄片真係好精彩啊！咁裏面嘅內容咧， 睇完覺得係真嘅，一定係真 嘅。裏面嘅內容咧就哇，親眼俾我哋見到個真嘅方舟啊！咁佢就似冠文啊，你點樣覺得係真呢？哇！里面一个木嘅结构敲来确确声噶咁样，真系我就唔 我都敲得确确声啊，大佬！ 我就唔会好似佢咁发火啦，即系我就笑出唔到声啊，真系咁都当系真，呢嚿木都系唔系确确声啦，大佬！ 仲有咧， 你敲个头都确确声， 几千年嘅木咧，其实散噶啦， 系 一系就石化咗。 唔系啊，你搵个头敲落木墙都确确声。 嗱，呢个唔系最大问题，而系问题咧，我哋系都有少少研究啦，咁啊嗱，我哋大部分咧，而家我哋讲紧方舟呢个观念咧，就喺旧约圣经里边得翻嚟嘅，就系同嗰个主角叫罗啊， 罗啊 有关系啊，但系咧真系嘅方舟咧，唔系净系喺罗喺圣经旧约有， 有好多唔同文化都有啦， 喺希伯来嘅圣经里边又有，喺耶教嘅。舊約聖經又有， 咁、希伯來係咩教啊？嗰陣時 猶太教， 希伯來就猶太教咯， 猶太教係 啊、 okay。 但係佢嗰個咧教咧有耶穌噶，但係耶穌咧唔係新教嘅， 耶穌只係一個拉比， 係拉比啊，係一個先知， 先知 係啊先知。咁啊，仲有一個咧就係叫做回教嘅可能經， 咁啊再遲啲嘅俾耶教， 係呢個。遲了 幾百年、這個、呢這三個呢都是我們叫阿伯拉罕的、 後代 後面的宗教、即由他們發展來的宗教、收尾一出資在、20世紀 頭呢就發現另外一個呢 驚天動地的發現，這個一會我再說、先說這個、猶太教 的所謂的聖經，他的聖經的傳說、猶太教的聖經傳說呢，有一本書呢在譯翻大陸譯咗啊，叫做呢舊約中的民族，個民呢就是人民的民族呢就是亞族的族，咁呢譯咗中文呢，呢本書呢就是一個英國好出名的民族學家，就是、叫做呢Fraser， 呢個 Fraser 呢寫的，咁佢裏面呢好過癮，喺呢、這個因為這個呢個咧喺香港嗰啲中基督教團體，無論新教或者天主教咧，都唔會講俾你聽嘅。啲、教會後唔會講俾你聽嘅，因為冇猶太教喎香港。 係冇錯， 佢 香港有， 有 人 教 就 唔會講，唔好及唔講你聽。 嗰係刺經嚟 啊 嘛，覺得 係啊，冇錯，唔係佢咪猶太教嘅經同。新教舊教的經不同，因為佢 唔同 啊，同埋講緊嗰啲嘢，但係完全唔同。一陣呢個 同一個神，但係觀點又唔同， 觀點唔同， 即都係耶和華，但係佢覺得譬如耶穌就唔係神之子啊。 佢嗰陣時咪叫耶和華，之後基督教就叫耶和華，佢耶威。 耶威，耶 威。但係天主教咧唔準講，唔準講耶威呢個神，因為講呢個神嗰陣時就已經講咗猶太教嘅神啦。其實都係嗰個人嚟嘅， 即係阿拉，其實都係嗰個人。 係阿拉都係個人，冇錯啦。咁啊，呢个神呢、這个哥咧大草哥啊，两个三个人都系用大草哥嘅、我哋唔好讲佢用咩名咧，发嬲又话啲人咧衰啊，哇真系贱啊，点贱冇讲话，点衰冇讲，不过咧就系衰， 莫衰有嚟个大佬。 于是乎咧就要杀尽啲所有嘅罪人，咁咧由先由咧讲咗警告先。 咁由一個善人啊，所謂善人又冇講點樣善法喎。 係呢個咧，佢話係又係噶啦，即 係 角色扮演嚟嘅。 叫羅啊，係咁咧就 衰又唔講點衰，好又唔講點好。 係啊，冇講嘅點好嘅 義人嘅叫做。 即係有係啊，冇錯，又話叫善人啦、義人啦。咁由佢出嚟發出警告。咁喺呢個段時候咧，有兩樣嘢咧係。我哋当神话，佢哋当真嘅。 系、 一阵你一阵你会讲呢个 point 啊。佢话当日咧发出警告嘅时候，一个太阳咧系由西边出嘅。月亮咧一样。东边沉翻落去。有个异象啊。呢样嘢咧即系证明咧，而家呢个时候咧讲俾你听系真嘅。 天文异象。 天文都话，天文都讲俾你听系真噶啦。 哦，即系证实。 有个异象咁样。 啊，即系佢当时咁讲。 系啦。咁呢样嘢咧，已经使到咧，大家拗晒头啊。因为喺而家嘅天文学里头咧，系冇可能有一日个地球倒转咗行啊。 会唔会曾经有一日咁样样咧？ 唔系，因为 一日都未试过。 冇话个地球转噶嘛，都未知。 系啊，未知。系啦，点？ 中咗伏啊嘛。 系啊，冇嘅。 信错咗添， 系地系个太系个太阳转紧啫嘛，月亮转紧啫嘛，地球冇转噶喎， 系啊冇错， 系嘛咁啊？但系咧 系信嗰啲就会话特登照转咗嚟行嘅太阳同月亮， 唔系信嗰啲系咁，系另外一个讲法就系上帝系万能，佢 God 系万能，大祖国 啦， 乜都得嘅， 咁翻蛋个太阳咪转翻转头咯， 揿个掣得噶， 系咯， 或者佢谂都得嘅， 学一学都得。 是啊，看都看得，想想都得。他说有光有光了，他说。 我说有光便有光。 是啊， 就是 了。有什么 不得， 是咯。但是这人仍然是放肆的，所以呢就准备呢就 洗牌。 洗牌了，跟他玩了。吩咐了罗亚呢就一样是这个动作啦，做着方舟啦，愿人改善啦，没人睬他啦，就给他。 他有没有说大洪水会来啊，罗亚 会，他 有 说 的，警告定。 还有呢，他一路做着船的时候，跟着个 God 的指示做的船，有人笑他，哇，这么好天气， 在山上整个船把，把舵咩， 把轮咩， 是啊，你，这里呢，已经有一个非常之呢，拗头问题， 科学的谬误了。 点冇冇嗰只船几大装嗰啲嘢先，唔好讲。而 家 先讲点样揾呢啲木材。佢屋企嗰三个仔，计埋嗰三个新抱，计埋佢嗰个老乾婆， 系 夹埋佢自己百几二百岁。 顶窿你养廿只牛咧？ 系点样样搞掂嗰扎木？炮声，钟声， 神就会令到 你。唔系神迹， 咪就系咯。 呢个唔系神迹，呢个系人做啊。 系 正话讲个太阳， 神会帮你噶啦。 点帮都帮唔到啊，大佬。 就 系 瞓醒啲木已经喺晒度咯。 唔知各位有冇睇Russell Crowe 做嗰 套？ 我谂个编剧又顶个写剧本点咧？写到呢度，我要拍出嚟噶，你讲啊，梗系易啦，顶咁我点拍啊？哦，得一声。灵机一触谂到啦， 有啊， 啲 树 自己行，自己行去嗰度，系啲树自己行去嘅， 系啲树王嚟嘅， 系啊，冇树精嚟嘅， 树精嚟嘅， 系啦，咁咪解决咗咯， 系解决咗。 我唔知系幽默啊，又系整蛊啊，又话逼不得已， 幽默 幽默， 幽默幽默。 喂，另外嗰个咧 40-year-old virgin 咧，都做咗个现代版嘅电影噶嘛，就系今时今日佢一个参议员，一个 senator 咧，又系突然间神叫佢起罗亚方舟啊嘛，神召又喺方舟啊嘛。佢咪就系讲到话啲动物会帮佢咯。 哦，咪呢个问题咧，一落实咧就搞唔掂噶啦。咁啊，冇讲啊，后边只船装唔装咁多嘢先。先讲呢只船点做先。 系 咁大只船，有铁达尼三分一、三分二咁大。 咁细啊，郑啊！ 好大噶，唔系讲玩噶。 全球嘅动物喎， 一阵再讲。 一唔系讲玩噶， 唔系讲再讲，分三层。咁全部木做嘅啫喎，冇摩打嘅喎，就识浮嘅啫喎。 唔系要 识行嘅喎， 佢唔系要行咁，要唔死啊？ 咁但系问题咧，你要防 波濤洶湧咧，你唔沉咧，你沉咗咪死？ 哇！你驚世巨浪喎、 啊， 大佬。 仲有喎、啊，嗰、那個船係平底 嘅。係平底㗎， 平底先精彩啊嘛，大佬。佢冇可能係咁樣㗎嘛，你心水一定要係尖嘴㗎嘛。 佢冇個刀啊嘛，佢唔係用個刀壓嚟做㗎嘛，喺個平地做㗎啫嘛，佢點做到一個尖底咧？ 尖底係啊。一定要尖底，會唔會反硬嘅、啊？ 反硬嘅喎，好啊。咁啲未傳奇喺呢、這個喺呢個神舊約中嘅民族咧，呢、這個猶太教嘅唔係天基督教天主教冇呢味嘅。佢話咧，當日咧有兩種水，就大浪滔天咧落嚟嘅，一種係雄性，一種係雌性。 咁得意水都好分 別。係啊，雄性、雌性。红星咧就是、由天跌落嚟嘅， 系 知性咧地下涌出嚟嘅。 喂，依个同依个中国嘅阴阳水个概念 系啊， 有 嘅有嘅，唔系旧基督教圣经都系讲由天落嚟，同埋地下涌出嚟，咪冇咁多水嘅，搞唔到咁多水嘅。 系 天嚟跌咧，点解会诶咁多水肥落嚟咧？佢个神话就话咧，上帝咧就喺呢、這个芸芸众星之间，就揾到两粒星喺天某座嘅 水星就系， 插声掹咗佢出嚟，一掹咗之后咧，嗰度个窟窿咧就啲水喺嗰度，就落嚟啦。啱啱咧，嗰啲窟窿咧就啱啱射正地球喎，咁所以咧就不断嘅大水咧，水源充足。 结果唔啱啊，唔系地球啊，嗰阵时系一个平面嚟噶 嘛，系 咯 系 咯，唔系啊，你一掹佢就 射 咗 地上， 系啦， 流水在地，遗水在地， 系啊， 因 为天，因为天某星咧个星座咧就俾佢咁样咧就。掹咗两粒落嚟， 放水， 产生两个大窟窿， 系，浴缸放水咁放， 系啦，地下咧就。一指咗之後咧，地下個水咧湧上嚟，咁於是乎咧上下夾經，就將成個地球咧浸曬。咁而家咧啲人咧就話有道理，點解咧？因為咧原來中喺世界俾人統計過啦，有180個地區都曾經講過有洪水嘅，有洪水滅滅地球嘅，唯獨陰公啦。就是我哋伟大祖国， 冇 汉朝嘅汉人啊，汉人地区同埋蒙古地区、西藏地区， 系 冇试过有洪灭世洪水呢个神话传说，有 黄河水， 黄河水一唔系而家唔系海水 嚟嘅， 唔系涌出嚟嘅，系缺堤嘅，系冇嘅。 因为西藏以前都海底啊嘛，大佬 更加冇。诶，喺嗰阵时已经成立咗地球噶啦，有地，但 系 即 系个出入嚟嘅嗰度 系。 因为咧嗰阵时个观念系冇中国嘅，而家死人嗰啲咁样嘅坚信派咧，就话当年 神 有讲 中 国，其实 吓又咁讲讲，我真系未听过。 有听过我老友杨渊成咁讲。 哦，即系哦，就系叫个。嗰条龙 子，嗰个嗰个六角星啊，即系 六芒星。 六芒星咧，照住啲道路去揾到耶稣嗰个星咧，佢都话喺中国历史有记载喎。咁都够胆死嘅，唉，咁都够胆死嘅，乜都够胆吹， 乜都 够胆 吹嘅， 唉，乜嘢都够胆死。呢个咧， 神棍嘅本能嚟嘅， 系啊，真系真系离晒大谱。 巴闭。 咁啊，好啦，讲翻咧呢个大水落嚟之后咧。圣经有两耶教圣经有两种记载，一种记载咧就系话日子唔同啊，咁而家啲文作家咧就另外一个解释，佢话咧你当神话睇咧就啱啦，点解咧？ 从来都系 喂信教嗰唔当文， 系 你个老友坚信嗰啲唔当神话， 你啲家姐都坚信 真噶，当真噶，你话神话即刻同你搏命， 同你反面咯， 反面搏命啊！ 佢又唔敢同我拗真唔真嘅，即系总之唔理拗啦，因为再答六个字出嚟，不要问， 只要信， 只要信。我以为系藏传佛教嗰六个字， 我问你咩咩， 唔系嗰六个， 唔系嗰六个字。 好啊，咁啊，讲翻咧，正话我讲嘅嗰个现象啊，咁啊落嚟水浸咗之后咧，咁啊唔死得啦。咁而家啲人咧就会问啊，佢话水浸咧，其实咧系有两个唔同版本嘅，喺圣经自己都唔同版本，就话咧点解佢嗰个有洪水惩罚咧，或者 嗰個係咩嘅？喺民族上 咩世界咧？ 咩意念咧？咁樣，佢話呢個咧，係一個混沌啊 ，Kill 嘅意念，即係未有人咧發明到一個曆法之前咧，人咧係好混亂嘅，佢都唔知幾時係咩字。 冇嘅，你混喺監倉嗰個臭格裏面咧，都好混沌嘅。 混沌。 佢哋日對日頭嘢。 因為佢冇咗嗰個時序，冇咗春夏秋冬。咁咧，如果跟翻佢呢個聖經所在咧，猶太人嘅記載咧，係真係發現原來成個洪水由開始。一路至到佢出翻嚟，系啱啱咧364日，計得出嚟嘅。咁咧即係換句説話講咧，喺嗰陣時咧係表達一個時序，一個地球嘅公轉。 即係話俾你聽，浸足一年， 係浸一年， 嗰就係一個循環啦。 嗰一個循環嚟嘅，所以有新生新嘅生命出翻嚟。 都死喎，浸一年大佬。 係啊。 即皮都甩晒，甩幾次？ 有啲好奇妙嘅發生先啦。 係啊， 繼續講啊。 咁當然咧，仲有呢個猶太人聖經裏邊仲講到咧，呢、這個挪亞咧點樣識做呢架船咧？就上帝講咗佢聽，個 God 講咗聽。 神所默示的。 係God 個 God 講咗佢聽，所以咧佢抄低曬，將佢存咗喺嗰個船裏邊，擺個黃金盒裏邊嘅，講到似層層嘅。咁但實際上咧，而家呢班人上去 啊，點解揾唔到黃金盒咧？ 啊，揾唔到嘅，揾到木嘅啫，黃金應該唔腐爛，應該唔腐爛添， 咔咔 聲，係應該唔腐爛添。 作曬嘛啲鑑， 咁都有個記載嘅大佬， 有篤屎都揾到㗎，大佬。 好啦，咁啊而家講 拗啦，紙要乜同埋不要乜啊？ 而家講咧就係另外一個啲人嘅挑戰啦。佢話咧，如果全世界嘅動物，即係嗰陣時冇恐龍啊，好彩冇恐龍。 我唔知點收埋佢。 其實咧冇理由冇恐龍嘅。 嗰陣時有恐龍。 嗰陣時 唔係有人養埋恐龍啦。科學家就話唔會 crossover 到嘅， 因為 恐龍先過人嘅。 人類死曬都有恐龍。 哇！唔好講啊恐龍啦，大嘅動物、細嘅動物，小到叫昆蟲。 鹹淡水都撲街啦。 細菌咧。 鹹淡水細菌乜嘢都係咧。 藻類啊。 同埋有啲動物個週期得幾日嘅啫嘛。 係上 一日添啊，甚至 係上唔到船嘅。因為咁上船咧係要。趕齊啲人咧，全世界嘅物種， 係即係自己行嚟嗰種。 35年先係接掂， 係 35年啊， 先 至可以上曬船啊！我就算嗰啲人嗰啲 king and queen 啲鱷魚，本來唔喺中東嘅，喺非洲嘅， 都要行嚟， 都要行嚟噶， 唔使啦！北極熊啊、企鵝啊嗰啲咁點啊？ 海豚咁啊點啊？上山啊又？ 唔係仲有啊？譬如你 海星啊、嗰啲海膽啊。 未計海就唔使死，而家呢另外一個問題， 卷咗壽司擺住先。 嗰個問題而家結啦，佢點解要懲罰所有嘅陸上動物？空中嘅飛鳥寫明啊，同埋咧甚至乎昆蟲，佢冇講細菌， 真係關佢春事咩？講 火先咧， 你係掠人啊嘛？點解掠嗰啲掠埋咧？ 係咯， 點解魚類喺海頭又唔掠咧？魚唔死得嘅喎，你話知幾大？ 淡水魚都死 嘅，係淡水 放生放埋落海， 係咯，係啊，哦，終於明白啲人點解咁樣放生。 O K， 得， 冇錯，係死淡水魚嘅喎，淡水魚唔死， 龜就死啦， 海星又唔死嘅喎，係咪啊？蚝又唔死我， 其实都死嘅，你满到咁上唔到岸，都交配唔到，哇！浸成年， 唔系仲有喂，深水鱼变咗浅水鱼唔死啊，大佬，水压都唔同啦， 压到爆晒啦，大佬， 咁所以咧，好多 全部脑出血， 咁仲有问题咧，啲人话点样喂佢咧？ 系 点样预备啲食物？ 系咯， 等班。你冇乜嘢，獅子老虎係食肉嘅，牛係食草嘅。 嗱，我解釋，好，我而家開始，任何嘢都同你解。 好， 因為咧，你今日見到嘅動物咧，其實已經絕有啲已經冇咗噶啦。我眼未見過噶，因為佢有個食物鏈喺個船嗰度。 嚇！ 本來眾多動物嘅。 哦，呢嘢食嗰只。 佢就係嗰一年裏面咧食死咗好多噶啦，已經。如果唔係，唔止咁少生物嘅。 嗯。 係咪？即係 make sense 先成件事。 好勁啊！ 咁食咗咧，啲屍體腐化咗成年咧，喺度嘔咧， 咪食埋咯，即系细嘅动物又食嗰啲细嘅食剩嗰啲肉碎， 跟住 系啊，厨余噶嘛， 细菌又食埋，细 菌又生存到 啊， 系咪即系成个生物， 成个 ecosystem 搞掂咗啦？ 咁咪好啦。另外咧，博古啊，喂，嗰扎动物咧就唔理你，而家我哋养只猫都要猫屎盆啦， 系啊， 咁啊。喂， 神会俾猫砂俾你噶。 嗰时有好多种狗，其中一种食屎狗，咁专系食人哋食剩嗰啲。 而家好多立法会都好多，系继续。 哦，原来咁嘅样，我真系谂唔明。系啦，点样排泄咧？排泄就冇猫屎盆嘅。 食唔晒啲狗，食唔晒屎，呕咗虫咧，又有蛋白质。 系。 哦。 咁又可以循环，喺个成日所有嘢都喺个船度搞掂晒。 喂，咁你嗰人同埋一齐， 唔使啊，冲出门口咪打开门口倒咗咪得咯。 唔得啦，嗰时巨浪滔天啊， 射上天，啲抛物线落翻去咯。 哦，咁开个窿仔咁样滗出去啦，猫砂。 系咪 劲 过梁烟成先？ 劲过劲过。 系。 咁啊，所以咧呢个咧好多问题咧，如果用现代人嘅观念嚟计咧，就根本咧系唔存在嘅。 系嗱，不过讲翻嗰个 Russell Crowe 嗰套。个编剧点样编咧？嗱，佢都有同一个疑问，死啦，点算咧？你头先讲嘅几样嘢，哇，真系唔知点写落去啊！但系又冇钱交租，又个公个仔读书，咁唯有照写啦。咁佢系咁嘅，就带咗啲迷烟入去咧，就将啲动物迷晕晒。你好好地瞓啦， 即系 迷 打针， 系啊， 即系唔系打呢个 唔使啊， 嘅针 唔使去搵啲烟迷晕晒，但系唔知点解自己唔搵。成只犀牛都晕，你咁样都唔晕，即系呢样我就真系谂唔通啦，气先得啊！ 大佬仲要晕一年啊，救命啊！ 唔系一见到有咁上下迹象醒咧，佢又迷过啦嘛。 系啦，冇错 ，keep 住 系咩？系 keep 住迷嘅咩？ 系噶， 好捻神奇。 系啊， 大佬即系咧，我带个猫去阉咧，我就知啦，你知唔知啊？即系咧，医生落嗰啲就系而家啲人食嗰啲 K 仔啊，就系俾啲动物噶嘛。 本来就系大象噶嘛，要 系啊，帮佢譬如做手术嗰啲咧，整晕佢咧就用嗰啲啊嘛。佢晕都晕一阵嘅啫，佢唔会晕好耐。 keep 住晕啊嘛。 佢最多醒嘅时候唔系口行到 嗱，咁就解决咗呢几个问题啦。当佢咁仲有咩问题咧？ 嗱，好啦。我經常咧想問呢個問題啫嘛，因為咧二十世紀初咧已經發現咗咧喺一個微米啊呢個故城裏邊咧係以前係雙子河啊，雙子河流到尾咧就係、是、兩條河夾翻成為一條河，咁啊嗰度係最肥沃嘅土地，嗰個 Ura 嗰個城咧就係、是、阿伯拉罕出發嘅地方，佢一路移民。兜个叫金新月啊，佢因为中间系沙漠嚟嘅，所以一定要跟个 跟住 嗰啲有草同埋有水嘅地方。 系 咁，佢赶到佢嗰扎人，佢啲动物啊， 可以生存 啊，生存啦。咁呢个发迹嘅地方咧系好肥美嘅。咁但系食下咧，都草啲草啊冚烂， 冇 嘅冇咁，佢一定要搵新地方走。咁而家你喺呢個地方咧，即係而家嘅伊拉克，咁咧就考古慢慢發現咗咧，喺地下咧有啲舊城。最弊咧，最唔好嘅消息咧，就係、是、呢個舊城裏邊咧有好多泥板 ，cuneiform 嗰啲楔形嘅文字啊，就係用嗰啲一嚿泥濕咗，趁佢未曾乾嘅時候咧，就揾啲。苇草，即系芦苇草，嗰个干，扼落去，就扼到三千八个嗰啲咧。而家我哋都见过嗰啲咁样嘅草啊，见到咁样嘅笔同埋咁样嘅 板 咁，啲泥板咧干咗之后咧，就等于一张纸，即系佢记载晒，记载咗之后咧，佢有好多神话传说。 有人解到， 有人解咗呢个画，读得掂呢个画。咁讀得掂呢個咁樣嘅古亞述嘅文字咧，裏邊咧原來發現早於舊約聖經成書之前，一千五百年到一到五百年呢個期間，已經有 exactly 一樣 嘅 古仔。 古仔 呢個我知噶啦。 嗱，其實我又係梁煙成上身 二次創作喎。 係啊。 嗱，梁煙成上身，因為我譯錯咗。因為邊個去 judge 佢有冇譯得啱先嗰啲字？ 哦，有公認，因為咧佢係 因為嗰種三種文字，古希臘文同埋呢個， 哦，即係嗰塊石， Solar Stone 一樣。 嗰個有個名嗰個石，就係因為咩 encrypt 定唔知咩咁噶嘛。 而家喺大英博物館，咁但係呢個譯咗出嚟，呢個咧好出名嘅叫 George Smith， 呢個喺大英博物館工作嘅一個盛世迷頭迷腦，就係做呢啲咁樣嘅。 喺未發現之前都廢嘅， 廢青嗰啲咪就係，係 啦，廢青嚟 嘅，廢青揾到錢嘅。 譯咗呢，譯咗之後咧，啲人就驚覺，原來有咁嘅，原來第二創作嚟嘅， 係 人名唔同，當然唔係叫羅亞啦，但係一樣係上個 God， 一樣有佢個 God。 嗰個咩宗教咧？咁 嗰個嗱， 再古舊 呢個咧就亞伯拉罕咧。最早的時候，點解佢會有一個咁樣嘅移民咧？因為佢唔夠食，要走啦。但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佢一路走咧，一路吸收咗好多沿途其他民族嘅宗教、民族嘅歷史、民族嘅 culture，就將嗰啲民族嘅 culture 同埋歷史咧， 就作一個宗教出嚟。 唔係接咗落嚟之後咧，混合佢自己本身嗰個耶威，一路咧就將佢咧成為佢個宗教嘅營養。当然又改咗好多啦，名好多改咗， 即系都系创作啦。 系冇错啦， 二次创作 系啊。咁呢个咧，基督教咧，旧约圣经系好多呢啲其他宗教里边嘅故事影响佢嘅，包括埋咧 天使 系乜？天使更加 天使系丘比特 系啊 ，Cupid 系啊。 以前天使咧圆形咧系好肉酸噶嘛， 系啊，佢似动物咁嘅猛 兽咁，动物头噶嘛， 有啊， 人身噶嘛。 而家抬住嗰个圣柜嗰四只嘢咧， 系啊， 就系咯，就天使嚟噶， 好娇肉酸噶， 吓你噶， 直头嗰阵时 见到会惊嘅， 夺宝奇兵 ending 嗰场嗰啲嚟噶嘛， 系吓你嘛， 好恐怖噶， 就系嗰个圣柜啊嘛，约柜啊嘛，约柜我 系 做咩？就挤住 十戒嗰版， 系同你立约啊嘛，十戒啊嘛， 系啊，动物头人身，跟住有冇翼咧，就好多个版本嘅。咁但系咧，后来发觉，咦，呢个唔系好熟， 外星人嚟， 咦，发觉，咦，丘比特好得意，就将佢接咗过嚟啦。 将呢个希腊嘅神话，消灭，你点样消灭得佢最好咧？就移花接木就最好，譬如。我成日講呢個冇人信嘅，我曾經咧喺 聖母啊， 唔係聖母係另外一個故事嚟嘅。 係 呢個喺加拿大，嗰陣時林嘉華都做啲聽同我哋熟咧，咁我講嗰啲故事咧，佢又走去唔知意思就走去講咯噃。係基督教10月25日耶穌誕咧，原來冇噶。圣经冇讲噶， 因为俾人炒上天板啊！ 系啊，冇噶，完全系作出嚟噶，系定咗个人啦。如果系东正教，1月6日添，根本大家都唔同日子噶。 拜火教啊嘛， 系咯？点解啊？哦，即刻有人打电话嚟啊！咁高兴日子，唔好讲呢啲得唔得？ 我咁都算几好品咁样。 系， 今日高兴日子啊！ 高兴日子不如你唔好听啊！ 叫你不要讲，又是你正话你那些你贵亲那些这样的类型啊，有真有这样的人，那就不讲了，因为你公共电视嘛，有人公共电台有人不喜欢。 如果新加坡拉到坐监的， 不是吧？ 喂，阿鱼仔咪就是咁咯，阿鱼棚差咪就 系呢个罪嚟噶。 系啊，佢就系令到一啲宗教人士不安，咁就拉咗去坐监。 喂，你知唔知马来西亚咧话咧要将热狗改名啊嘛？唔可以叫熱狗，即係我哋而家食嗰只 hot dog 咧，唔可以叫熱狗啊，因為咧狗喺回教裏面咧係唔聖潔嘅， 哦， 所以咧要叫佢咧包著麵包的香腸， 哦，係好， 哇，跟住俾人咧即 係唔愛美國文化咯， 就俾人鏟咯，就話屌，咁你全世界都嗌佢熱狗，你叫佢包住 香，你唔好食， 包住麵包的香腸， 你叫包皮都得嘅， 即係你 包皮都唔聖潔嘅，不過 都唔聖潔嘅，唔得嘅，要 掹條腸出嚟先。 講到呢度咧，我又拆開咗先啊， 係好。 天主教咧有本書叫《黃金傳說》，係一個主教寫的， 我想起聖鬥士星矢，對 不起，有一本書你可以查，即上網查。 咁 呢本書裏面講了很多天主教裏面中世紀之前很多神話，這神話人當真的，其中有一個叫聖包皮， 你未听过咧？ 系嗰啲古迹嚟噶。 耶稣的包皮， 冇错啦。因为咧，佢哋话耶稣细细个咧，圣经有讲， 就要割噶啦。 佢七日咧就要走去割咗包皮。咁割咗包皮之后，个包皮去边咧？原来咧就揾个盒装住 ，retain 得好好。咁咧呢样嘢咧就变成一个圣物。呢、這个圣物咧就叫圣包皮。你读任何天主教、基督教都唔会讲嘅听嘅，我讲咗你听，真事。 喂，你小学你几啲学小学生问咩叫包皮？ 圣包皮啊，叫圣包皮，真真有其事喎、啊，就系呢本书，即刻可以查到嘅，你可以即刻查噶嘛，咁样叫黄金传说（Golden Legends）， 系中世纪有个 天主教嘅主教写嘅。 但基督教嗰啲人唔会信嘅。 咁包皮而家去边啊？ 咁咧？系冇错， 有法力， 静鸡鸡咧收埋咗喺某间圣堂里边。 系 咁呢个不单止系佢收埋圣包皮，仲有一个叫 True Cross。 吓 ，True 咧就即系真实， 系 Cross 咧就即系个十字架。 系 佢话当年咧呢、這个太后啊 ，Helena， 就系呢、這个罗马嘅帝王啊，君士但丁个妈。咁咧佢咧就。他本来呢他是一个低微的女人， 他 是做酒店里面的侍头婆，开一间酒店仔这样。但因为呢他笃信，于是乎呢他就认为 你神祝福了， 要找回耶稣钉十字架的十字架。 哇，过四百年了，大哥。 是过四百年了， 确确声都没买。 三百几年了，四百年了，四百年。 被木住了，被虫住了。 就走回去这个。各各地即系骷髅山啦， 耶撒冷咧， 系就揾，咁揾唔到咧，就去翻佢钉十字架嘅地方咧，就掘，俾佢掘到啊，三个十字架喺度，咁而家咧就唔知边个系啊，唔知边个系，因为有两个系拆噶嘛， 咪掘下边个响啲， 系咯， 咁咧 用翻阿听众嗰个逻辑系咪？ 系啊，咁啊点算咧？俾佢谂一条桥。他说这个一定有 神力在这里 的。 于是乎呢 扶机。 不是他不是扶机还有一个扶机。 找那些转那些逆时针顺时针。 不是。他是找个死人。 找 个死的人尸体。找个十字架。不是找个十字架。按一按他。 翻翻 死人翻生了。这个就是真的。所以叫 True Cause。 那么死了几十个都没反应。 三个等等。 卒之试到过这个 True Cause。 第几个试了 没讲。 你不要 理。要找些尸体。 不要理。那么他皇太后有什么所谓什么东西得了。 未死扮死再翻生都得。 做什么都得。 这个 True Cause, 就于是那个十字架就拎了。就俾咗呢個係啦顯靈，呢個世界接我係有乜用呢？原來咧，所有第時征戰啊， 聖物嚟嘅， 係佢就揸住行先。 哇！仲慘啊，做孤呢好大個， 係啊，揾住好多個兵揸住行先。 喂，但我見到啲相嗰個係咁大到嘅啫喎，去打仗嗰個。 未講到嗰度。 哦 ，OK。 未縮小啊。 係。 咁咧，於揸住嗰碌嘢咧。就真係打仗，逢戰皆勝，都唔使打㗎啦。咁 子歌為母， 唉，俾國民黨啊嘛，屌，係咪先？ 就打贏，乜都打贏。 咁我哋就唔使咁慘。 咁之後咧，經過好多場戰爭之後咧，呢樣嘢俾人搶喎，內部搶。搶咧嗰時咧，呢個樣嘢俾人割啦，俾人分肢解啊，肢解咗，肢解咗之後咧， 開四咁樣。 係啦，唔知開幾多。而家咧。在欧洲很多天主教圣堂 都说自己有 True Cross。咁如果你上网咧，你揾图咧，就吓死你啊！乜嘢几 万 张？ 哇！俾人批到牙签咁细，咩一万间教会都有。 都有嘅，间间教堂咧喺里边咧 都 摆翻个 True Cross。 系。 咁你有咩作用咧？有一个商业作用。 系，即系等于秒足嗰个圣物咁样。 嗰个 True Cross 咧就。好多人想见一见，或者睇佢嗰个祝福，或者求一啲。 使乜啫？你拎条死尸去嗨一嗨，睇翻唔翻身 得 噶 啦， 而家 唔会噶啦。 哦，而家又唔得啦， 因为你唔系教皇啊。 而家你唔系喺啲 教皇老母啊。你唔系佢老母。 唔系佢老母啊嘛。唔系喺啲男啊嘛。 系。 好啊，咁你咧，嗰啲人咧就揸住嗰个叫 True Cross， 而家好多咧就揾啲金啊，揾啲珠寶咧镶喺个木嗰度，搭翻佢一个细嘅。咁所以你已经见到咧，揸住嗰个咧，出嚟精湛嗰个咧， 咁大大嘅啫， 系俾系肢解咗之后，系唔系嗰个 true cost 木咧都成问题。 佢里面有条牙签，嗰条牙签可能系， 即系等于咧佛牙，佛牙咧就系啊。犀利，好多假嘅，知唔知？ 我哋要信系真嘅，唯有 系啊， 其实都系一样嘅，一样嘅斗作嘅啫嘛。 啊 ，Relix 嗰啲叫做咧，即系圣物嚟嘅，就帮即系证明有嘅。 喂，有听众咧， 装下身咁 咯。有听众要求我哋讲咧呢个轮回啊， 你太专讲 嗰啲咁嘅 topic 嘅，咁咧 轮回咗咯，嗰个俾个十字架呢个。 我咧就咧，我交代下啦。咁其实我又想讲呢个西藏生死书嘅， 系好啊呢个。 想讲中阴身嘅呢啲，但系咧就咧，我要做少少功课，因为呢啲咧就不能够讲错嘅咁样。 系冇错。 等阿姐冇咁忙先，阿姐最近真系非常之忙，你知道冇？呢几个月咧，冬天咧系我哋西餐嘅旺季，好忙。等阿卯咁忙嘅时候咧，我就会讲噶啦。嗯，继续，继续讲洪水。 啊，洪水咧，另外有一个故事喎，就 系 洪水完咗之后咧，呢、這个罗亚咧就为咗要祭祀，嗱佢接咗一条彩虹咧出咗嚟，咁、似乎咧好似未曾发生呢个洪水之前咧，呢个世界冇彩虹噶， 因为未有嗰啲，未有嗰啲洋水啊， 一定有嘅，咁但系咧就话个彩虹系 立约， 个 God 同佢立约嘅，以后咧。个 God 话死得好惨啊！ 我再唔会用水嚟， 再唔搵水嚟玩你啦。 其实嗰动物先惨，俾人迷晕咗成年， 就唔惨。 唔系啊，唔迷晕嗰啲喺出边死嗰啲仲惨啊，大佬。 系啊，嗰啲无端 端关佢 Q 事咩？讲真，你班有水 可能我识游水咧。 吓，你长颈鹿嗰啲一定识游水啦，其余嗰啲 唔系啊，嗰啲咁大嘅水。 喂，你讲漏咗一样嘢咧，我好有兴趣问嘅，就 系 话咧，佢点样先为之？啲洪水即系未出彩虹之前咧，点样先可以知道有岸呢？ 哦，个点样去啊嘛？呢个又系成为一个咧，而家啲科学家谂唔到嘅 一个笑话咯，成为一个。 佢话咧啲水咧入翻地下嘅，一路 即系索翻落嚟， 索翻晒。 哦，或者喺嗰个砸咗星星嗰个窿度啜翻走。 reverse 咁 嘅 啫。啊，呢个咧又有一个神话就话咧，呢个砸咗星之后咧，个叫本熊座。星座啊，點解成日追住呢、這個天某星咧？就因為咧，而家咧 吸水 係嗰度咧，喺嗰度因為有個仇怨啊，掹咗佢之後咧，揾佢補啊，所以咧成日追翻住債啊，要佢睇數啊。 哦，呢啲好 嗱，要找數啊。咁呢啲係猶太教嘅 嘅傳 説，神話同基督教冇咁講。嗱，又講翻正話嗰三個仔，一個咧就啊有一個仔啱嘅。啱叫阿含啊， 阿含哦， 叫含啊， 系咩人嚟噶？咪 三仔犹太人嚟噶嘛？ 哦，即系你讲紧 三个仔一个 阿伯拉，唔系 呢个罗亚， 罗亚个三个仔， 三个仔一个咧就叫做佛，一个叫含， 系两个都啱， 含你两个啱啊 ，fuck 同埋含啊，大佬。 咁呢个 我哋依一集出咗街之后，肯定好多 unlike 我俾你听， 唔紧要啦， 唔系继续。咁咧跟住有个阿佛。 系， 咁啊问题咩咧？仲 有一个咧，阿佛啦、阿含啦，仲有 咧？就系含同埋呢个咩嘛？ 唔正经嗰啲你又唔记得？ 含字 正经咪正经你又唔记得？唔记唔正经你又记得？点先而家？ 唔系我睇睇先。 系。 有个名嘅， 同埋 啊闪啊闪啊闪族啊， 哦含完翻嚟唔闪咩？ 闪系大仔，含咧系二仔， 系 阿芬咧就系三仔， 就三仔。 咁呢个咧呢个死仔咧，好衰唔衰呢个含？好衰唔衰？嗰日咧就入去帐幕， 系 就见到咧， 你话咪有顿轮？ 边度帐幕啊？船里面啊？ 唔系出咗嚟啊？即系 啊？唔系都未讲到点样出去？ 点 样出？哦，你可能补充翻你 水啊， 因为咧佢咧唔系佢话咧点样知道会有陆地咧？ 哦， 放只雀出去，抌个橄榄枝翻嚟。咁我想问下啦，浸咗成年啲橄榄枝点会唔黄？ 唔系佢等四日，等咗之后咧， 咁你浸咗咁耐， 新鲜出嚟啊嘛？ 点会有新鲜啫？仲浸死晒啦，嗰啲嘢都， 但系咧 植物都死埋， 可能咗烂藤， 可能一。上帝话有就有噶啦， 系讲呢啲，主说有光便有光啊嘛， 有草便有草， 咁咪就系咯，有橄榄便有橄榄啦。 呢、這個同嗰個原來咧發現嘅泥板咧嘅故事一樣嘅，不過咧就唔係烏鴉。 但係從來都冇講植物點樣嘅喎，好似成個故仔都 全部浸死曬。 我知啊，咁咪就有仲有橄欖，橄 欖就係咯，又創世紀嚟 嗰次。橄欖粒物點解浸咗四日，浸咗成年水之後， 就仲可以 仲發到牙， 點解發到牙咧？咁啊，呢個唔好追問啦。 係啦，只不要問，只要信。 係。 咁你就講翻呢個阿含喎，阿含咧好衰唔衰？嗰日入去咧，就見到帳幕裏邊咧，呢個係 真係含緊。 呢個唔係 父母喺度， 個木唔係個老豆啫，裸體。 系， 即除咗衫喺度瞓觉饮醉酒，佢系饮醉酒就除咗衫，咁于是乎咧，佢系话俾外边嗰两个兄弟听，哇，老豆剥光珠喎喺里边， 戴咩佢叫咩？戴飞象， 系， 唔系嗰个叫咩？死啦，阿嗰个咧，日本嗰个 蜡 笔小新啊，长毛象，长毛象，继续。 点解咧？因为喺嗰个年代咧，就父母嘅。不应该看的地方是不应该 看 到的，你不应该真的看到的，还有即使那里是你的太公是你的祠堂，你都不能够看到的，是很有礼貌，所以呢 今时今日都不会看了，是不是 现在一起冲凉，你入日本冲了 没有？我及女而已， 你没有成队人一起浸落个桶冲嘛？ 我见女人咯，全部都是女人咯，一个厨咯，系啊。我翻嚟咪同佢讲话，啲女唔系佢心目中冇身材咯。 好啊，咁啊，出嚟讲俾两兄弟听，两兄弟就话：哎呀，咁啊唔得噶，于是乎咧就褪入去，背脊咁褪入去，攞 闷锅咁样， 系攞张毡啊， 背脊闷锅 冚住咗老豆， 系。 即係唔好俾佢再 赤身 裸體啦！老豆醒咗之後咧，就問點解會多咗張氈？點解會除曬？哦，你飲醉酒，你唔知啊。不過咧，你點知啊？阿含嗰個人咯，哦，大不敬，阿含大不敬。 我屌你自己除衫關個仔咩大不敬事啫？ 咁啊，懲罰佢 係 含 佢成為下一代嘅奴隸。 哇！咁 毒 嘅，仲有天理嘅， 要做大佬阿閃嘅奴隸。 喂，你自己剝光黐線 嘅 仔，大佬。 咁咧個仔個嗰個嗰個咧做奴隸嗰個叫就係迦南之地嘅迦南啦。 阿含咯， 阿含個嘅迦南。嗱呢個本來咧就非常之係一個神話，但咧俾后来的殖民地呢改一改，改到什么呢？改到真的惊人了。他说呢原来閃族呢就是长子，就是中东现在的以色列族，就是閃族人，这个大家都明白了。阿佛呢就是我们东方人，就是印度啊，中国， 就是很平庸的，什么没发生过。 但是最惨就是含， 就是以色列人， 不是，是黑人。 哦，即系歧视嚟噶呢？ 冇错，咁点解黑人变咗有个 做奴隶咧？ 系啦，做捉佢做奴隶有一个 reason， 因为睇人着着， 因为佢祖先系含，所以咧佢哋成嘅后裔都变成要服侍翻白人嘅祖先。 哇！呢啲系 哇！你得唔得人惊啊？你得唔得人惊啊？ 邪教 呢个解释圣经冇噶， 系 殖民地。殖民地的人 哦，即是他们抽水啫，其实 是啊，他抽这个这样的故事的水。 其实我觉得呢他是 咁成个中国的人叫做 阿佛啦，即是他们的 好平庸，中间乜都冇发生 过。中间佢 有三仔，唔系咁奴隶中国人， 唔系中国，系阿含系黑人啊， 唔系啊，即系我知啊。咁嗱，如果用呢个解， 佢系东方人啫， 点样解啊？系咪 就系你就系唔了解你咪整个冇角色？ 中国人嘅。冇呢个观念，即系东方人咧，只在去到波斯嘅啫。因为亚历山大大帝最打到去波斯啊嘛。 在东方系咩？ 在东方系乜嘢？佢系冇呢个观念。 成吉思汗就知。 系啊，成吉思汗后来先知。 打嘢啦，杀到嚟啦。 但咧喺后来啲人解释咗咧，就系阿含嗰个种族就系黑人。咁佢又有解释喎，佢穿咗附有好多古灵精怪。 我都识得解释啦，因为老豆见到个仔咁鬼长嘅。所以就当了黑人。 我要去厕所。 还有一件事很多人害怕。他解释为什么 是有三個種族。 係 點解嗰陣時會三個種族呢？ 三個仔嘛。 啊，三個仔嘛。點解三個種族？用咩嚟分呢？其實人種裏邊咧，唔止三個種族。 係啊，因為淨係識得個見識就係得三個種族。 佢三個種族。 嗯。 佢三個種族點解釋到呢？ 係。 佢係用頭髮嚟解釋。 係。 原來人嘅頭髮咧，人類的頭髮係三種。 攣直、金毛黑。 唔係計顏色。 啊。 係計嗰個頭髮嘅橫切面。 哦。 有 啲幽深學嗰啲， 系啦，有個咧就係圓嘅， 有顯微鏡先得㗎。 系啦，後來啊，後來嘅穿著褲有啲係扁嘅，有啲係方方地嘅。 系 咁咧，所以咧黑人嗰啲咧 curry 係冇錯，佢扁嘅，所以佢一生出嚟就會 curry 㗎啦。佢唔 curry， 佢唔能夠食嘅。 佢自動㗎嘛。 係啦，有啲咧。就是直的四方的直的 它 點梳都電已亂的、有些呢就是圓形呢它就是現在那些波紋、即是西方人 即是細 curve 細 curve 它用了這個來解釋用頭髮三種來解釋即是這樣來證明呢聖經是對的 哇曲線中的曲線就兼夾抽埋水 得唔得人驚你話？ 真係好恐怖噶！ 嚇咁都唔得人驚，仲有個得人驚。 個個都係梁煙成嚟嘅嗰啲。 唔知道啦，總之個個都咁樣咁樣癲嘅。仲有個仲得人驚，就係咧，佢話以前啲人講上帝嘅選民就係 猶太人 ，原來唔係嘅。 嗯， 咩就係上 呢個係咩講？殖民地。 而家美國人講。 哦，美國人。 話美國人，因為美國都係信新教， 耶教， 新教嘅。佢話我哋只係上帝嘅選民。 哦 ，OK。 呢個仲得人驚，所以咧，佢有權去捉嗰啲黑人嚟到做佢奴隸。 係，我啲貪方便嘅啫，即係噏得出嚟，噏貪方便。 唔係，即係可以將一個宗教嘅信仰變成咧。一種穿作附會來利益自己 現在都是這樣的你愛國的定義已經不是愛國的了 是咯很得人害怕我覺得這件事呢即還比宗教和政教合一更得人害怕因為那些人是深信不疑、是永遠不敢好像你這樣的搏的 我死了几镬的了都、 如果你在中世纪你已经拎了烧 我想我七八岁已经死了两次了、 都死了了你这些就一定是 被人强奸 不是巫婆 我直情是 一定是巫婆 我经常幻想如果我懂得变态好了 那你巫婆呢很简单的 笑啊 有几样东西就是巫婆的第一就是 沒 你的身有没有痣 有实有我都会没出、 一有粒痣就是魔鬼的记型一定大镬啦！ 我唔怪之睇 A V 成日都咁似咯。 第二，你养唔养呢啲咁嘢？ 我啲毛腾腾嘅嘢。 吓呢啲咧，猫嘅更加 系， 黑猫更加 系。 呢啲咧叫 familiar， 而家我哋英文 familiar 即系相识啊。familiar 另外一个 noun 嘅解释咧就系呢啲咁样嘅，跟住巫婆嘅动物仔 系眷属， 眷属系啦，眷属咁咧。你屋企一定有啲油嘅，哇！你有啲油喺度大镬啦， 又系喂老鼠嘅。 唔系，啲油就我系搽落嗰条扫把度，一有扫把。 哦，神油嚟嘅， 系神油嚟嘅。 我要买扫把，系唔 该。嗰个扫把咧，就可以夜晚开个窗就一声出咗去嘅，好过搭火箭。 咁但系嗰条扫把其实真实嘅用途又磨噶嘛？ 唔系，系我系扫地嘅。日頭 唔 係 我聽過 掃把唔攞嚟做咩？ 掃地 唔係有人磨嘅嘛？ 唔 係即係我就聽過一啲傳説咧，話點解啲見到巫婆成日揸掃把喺度咧？ 嗱，嗰個係嗰啲鹹濕佬講嘅。 係咩？即係我哋係真嘅啲。 妖！ 而最早嘅掃把同 我細個聽我朋友嗰下，我個 gap 邊同我講嘅，以前同佢夾 band 嗰個歌佬話俾我聽，你唔識嘢嘅，我睇嗰啲舊嗰啲書咧，即係嗰啲歷史書咧話咧，佢哋咧因為佢唔結婚嘅， 唔係啊，好多有。有結婚的 啊那個有困了這麼多年為 什麼在歐洲這麼多巫婆呢、因為呢巫婆其實呢她說她是厲害人來的她們用的字呢叫 cunning、cunning 一定是狡猾 醒爬 是醒爬兼呢聰明 smart 兼呢做幾樣嘢，即係中國話三姑六婆嗰啲佢做曬，同埋接生啊、醫病啊， 又做中又做保， 唉冇錯啦，又做介紹，總之佢係以一個上年紀或者中年嘅婦女，可以咧喺嗰條村嗰度做咗好多 有貢獻嘅工作， 民生日用嘅嘢嚟嘅，譬如佢有啲秘方， 咁你有啲嘢屙呕肚痛，佢同你搞掂。 撩粒鼻屎食啊，咁 啊 搞掂。 或者咧，或者你生、生仔要人接生，佢哋搞掂。但因此咧，亦有好多人憎佢，憎嗰啲婦女。而且咧，而家話嗰段時候咧係有厭女症，男人咧開始好憎 女人。點解咧？ 女人，因為你叻過佢，你叻過佢。 哦。 咁咧，佢咧就懟你，又用宗教嘅方法嚟懟你。咁啊，喺西班牙咧就有兩個神父係叫宗教分離。嗱，呢個大草寫嘅 Inquisitions， 用大細草寫咧就係我哋訊問，大草寫咧就宗教法庭。 Spanish Inquisition 係呢個樣嘢結啦，有兩個神父即係修士就寫一本《天使之錘》寫一本書。 咩錘啊？ 天使啊！ Emma 嗰个锤 系啦，中文就系天子锤。我有呢本书啊，英译嘅。咁咧里边咧就讲晒如何识别一个巫婆 嘅方法。 方法，其中咧好多咧系吓死你嘅。譬如捉咗个女人之后咧，要除晒佢啲衫。 首先叹咗先，睇你。 冇睇嘅啫，要检查。 睇出嚟噶嘛？ 拨开晒嚟检查。 有冇痣？ 有冇痣？冇错啦，有冇一个痣？有痣咧？ 如果之前啲人唔剃假底毛啦， 系啊， 起码遮得一粒得一粒啊 嘛，有一粒都死啦。 系前后左右睇齐，有粒痣咧就是、证明你系同魔鬼咧有路。 咁 魔鬼 咁佢如果知道老婆都有咧， 未有人告发嗰、那个唔嗰、那个唔算。 哦， 咁咧告发点咧？我捉咗一个，譬如 逼同党出 嚟，系啦，要佢供十个出嚟。 哦，即系好似 咁，你有冇 推销咁？ 系啦，冇错，陈亚式推销。咁然后佢拉埋嗰十个翻嚟，又逼，咁用乜猎巫啊？ 系 咪好啊？ 即系中女死晒噶咯。 系啊。第二，佢点样审讯咧？除咗查都有证据之后， 浸佢落河。 系啦，浸佢落 河。如果你唔死，咁咪又系啦。 系啊，沉嗰个咧就系有罪啦。浮嗰个就冇事。咁譬如咁样，咁啊实沉噶。 系。 咁啊， 咪死都咪何翻咯？ 佢又唔使你死， 翻翻咪 sorry 咯。 点解咧？ 不过你死咗咯。 点解唔使你死咧？因为佢哋要交差啊。交条咩差咧？就系你要讲出你点样同个魔鬼有染。 系。 咁所以咧，而家咧留低咗好多呢啲工种， 冤案 就吓死你嘅呢个工种。但系咧，證明嗰啲女人咧係好好嘅作家。佢頂唔順個苦刑，佢自己作啊，作到咧天花龍鳳。 哦，我就得一日上山斬柴，撞到魔鬼咁 之類，係比你嗰啲更加精彩。咁唔係一定唔係一定巫婆嘅喎。男人有嘅，修士有 巫魔 啊，係巫嘅男人都有嘅， 巫師 有嘅。咁啊！但系喺嗰幾百年裏邊咧，二百年啊，差唔多三百年裏邊咧，死咗喺歐洲死好多， 都死唔多個文革嘅應該。 死唔多， 冇咁樣冇多個文革。 但係最大問題咧， 所以仲恐怖啦。 最大問題咧就臨到18世紀呢樣獵巫嘅風氣咧，傳咗去美國喎。 吓，美国现代嘅咯，系 冇错。 我哋睇《Conjuring》第一 集，咪就 系 咯， 咪就系因为个女巫监屋咯。 嗯， 系啊。 第一集 啊 嘛， 第一集嗰个 地方叫沙林啊嘛， 系啊， 西林烟嗰个啊。 哦，沙龙。 沙龙烟啊， 西林。 西林就系叫西林嗰个地方叫西林。咁然后咧就捉咗嗰啲女人出嚟咧。 啊，我记得啦，记得啦，系啊，冇错。 就捉佢出嚟咧，严刑咧就逼死咗好多人。喺美国。嗰陣時係開始 400年前， 係啦，開始立國，同埋咧崇尚自由、民主、公正啊嘛。但居然咧 會有呢啲 宗 教狂熱，宗 教狂熱 係啊， 就變咗咧。 但係個斷層好多年後咯。 仲要咁樣喎，唔係天主教，係新教啊。 新教哦， 咁要攞命啊！ 好嘅唔好啊， 係好嘅唔好惡呢樣嘢嘛。不過佢有道好。在蘇格蘭咧，喺有度好， 仲有得好， 有度好， 減少人口係咪？ 唔係，喺歐洲，譬如西班牙、德國呢啲地方咧，就燒嘅， 係 鑑生燒， 係 聖女貞德咪燒死啦， 係啊， 因為打 神槍啊！你諗下幾無賴，燒完之後將人哋封翻聖，冚家產啫。 嗰後來， 我真 係 好撲街嘅，真係 好撲街嘅， 係啊。 咁啊，當然咧，當時咧，佢話佢打勝仗啊嘛，佢唔應該打勝仗啊嘛，搞到個皇帝翻嚟條氣唔順啊嘛， 法國皇帝啊，跟他打贏仗都要對四圍， 仲 要燒 咗 你，最好啊就叫你做巫婆，咁啊燒緊啦。但咧點解話有好咧？呢、這個蘇格蘭同埋英格蘭咧 就唔使燒， 唔使燒係吊死嘅，攞翻條全屍，所以叫好噶啦。 哇！多謝曬，真係。 即係食屎同食 K 嘅分別。 係冇錯啊，係啊。 唔係有冇調味嘅分別？我覺得 喺 都係嗰啲嘢。 喺新美國咧，西林嗰度咧都係吊嘅。 係。 即係英國佬嚟噶嘛，喺愛爾蘭嚟噶嘛，即係跟翻嗰啲傳統，佢哋係唔燒嘅。 咦？咁但係 但係我又想問啊，對唔住啊，你佢嗰只釣法咧係邊只釣法先？ 錯釣啊！ 係啦 ，exactly。 我諗嗰陣時咧冇錯釣， 冇錯 釣，好慘㗎， 好慘， 脷好長。係 啊，揾條揾咗個繩結咗， 即 係 咧 就 掛 籃咯，係啊， 掛籃鴨，掛籃咧， 你好多掙扎嘅喎， 頂係啊，硬下嘅， 係啊， 硬到你死為止， 係哇，好慘啊， 好慘， 挫死就話好 快，挫死 好 快脆， 挫掉人到好多， 挫死咧就係一個斷頭 掹掣啫嘛， 係啊， 下低只腳咧就 綁咗 沙袋，咁咧喺香港咧，正話你話嗰啲叫做好 hea 嘅人 係。 就是他想出来的。怎样可以一夜呢使到那个人即死呢想了一条桥就整了个断头台这样的吊台。绞刑叫绞刑。咁呢下底有个活门一按掣啪咁个人呢就坠落去。 一个门会咁样开向下。 怎样坠呢现在有得去的。你要赤柱有这个。 唔使啦唔该。 赤柱有得去。 赤柱呢现在前面呢就有一间叫做监狱博物馆。我带个学生去睇㗎。咁呢啲有免费嘅。咁里面呢有个绞刑台。就仲 英国运到嘅。 唔係近时。 香港 啊，木工做的， 系啊， 《三郎奇案》好似 都系最后尾要吊嘅，咁啊，未之前未度颈之前咧，佢要度你个体重， 系再计个高度， 计你个高度， 就包你死， 咁咪就喺条条揈， 系啊， 或者甩咗个头， 挫断啲皮黐住嘅，仲有一样嘢非常重要，就系试过有个反 唔死得， 唔死得。因为那条绳断， 他就不可以再整咗你一次， 系啊，佢唔能够再 整。系半身不遂咧？ 可能成日颈痛咯。 冇讲到， 好翻晒啊！ 冇讲到，就系呢一个官咧系冇符， 系， 因为个律师就话你吊一次嘅啫，然后吊第二次， 放佢走噶啦。 咁所以咧，而家咧个官嗰阵时嘅死刑咧就话要吊到你气绝为止，一定后面加一句。好啦，咁而家讲翻呢个绳啦，而家呢个绳 make sure 佢唔会断。 系， 嗰条绳好鬼粗噶， 好似啲搭船， 系啊，嗰条缆咁样嘅。点样 make sure 佢唔使断咧？就将呢个买咗呢个麻绳翻嚟之后咧，浸水。 好硬啦。 浸咗水之后咧，浸咗一轮之后咧，就等佢干翻。 我谂再读啲啊，我谂系封蜡啊，浸蜡啊。 佢冇讲到系浸蜡，佢系讲浸水。 浸蜡唔够柔软啊嘛。 浸咗水之后咧，等嗰条。等乾翻之後咧，呢個 麻繩 裏邊有韌力，有韌力，咁所以咧一套嗰類一跌咧，佢即刻挫斷你個 第幾節同 第五第六節嗰個關節。 我哋揾集淨係講死刑啦， 有排 講 喎， 係喎。 咁你咧？ 因為我睇過一本書咧，即係想當年我仲中意睇書咧，即係最近呢幾年啲做咩咧，冇乜點睇書咧，就係講中國古代嘅酷刑。 喂，大咩講？我專呢科啊，我專科。 喂，真係要講。 都撲街啦！ 你知唔知咧？佢係文字咧，佢冇圖片 嘅 喎， 都嚇死你。 但係咧，你係睇到咧，成日會聞到有血味啊，即 係 好唔舒服 嘅。更加刺激到你嘅幻 想。imagination 啊嘛， 睇到要放低本书真系好不安。 你又讲翻嗰个呢个中个巫术啊，即系中国嘅全世界有巫术嘅。 茅山算巫术啦，中国 算。但系咧，我上过茅山啦，茅山系从来冇佢正一派，佢冇所谓巫术呢样嘢嘅，系大陆嘅书咧。是冇一本讲道教的字鬼， 因为烧晒啫。 唔系，佢唔准讲， 唔准讲。 只有香港有一本，呢个科仪系教你点样去治鬼。有呢本书啊，有我有啊。 咁你试过实践未啊？ 未试过， 系啊， 好想见，都见唔到。 你 book 只真鬼嚟俾你， book 只真鬼嚟俾我见。 系。 咁啊，又讲翻呢个罗亚。 嗯。 咁啊，自从嗰次咧之后咧，罗亚收尾咧话 佢老咗之后， 老咗见俾人见咗之后咧，佢收尾仲活咗差唔多几百年。佢系圣经讲亲啲人都几百岁至死嘅。 系。 咁啲人咧有个推测。就是、當年的一年咧，同而家一年是不同的，個 calendar 唔同嘅，即係可能中國都是彭祖九百歲咁， 去悼念如日噶嘛嗰陣時。 係啊，未必啊，定而家我哋用而家嘅年。 唔係，但係嗰套戲好奇怪喎，即係講羅亞咧，佢爸爸係嗰個 Anthony Hopkins 啊， 係， 咁佢死咗之後無端端出現翻嘅，即係 靈魂 啊， 係 啊，隨時報夢，隨教佢上山就唔知點。 係，我睇過佢本書咧。你嗰套嘢參考咗好多係猶太教嘅聖經，佢唔係淨係舊約聖經，因為猶太教都有講。 好彩美國嘅電影業都係猶太人揸裝，如果唔係冇咁有娛樂性。 係咁回教都有啊，回教都有講到呢 洪水 呢單嘢。好啦，咁啊點解有洪水咧？原來一樣嘢好簡單啫，原來咧黑海崩堤七千年前，將個普魯克斯海峽啊，衝破咗，衝破咗之後咧，就將所有其他 水位高咗， 泛濫啊，冚曬其他地，所以 黑海高咗咁嘅本身係。 黑海本來係一個湖嚟嘅，係因為好似四川咁啊，四川都係一個湖嚟嘅，成個盆地一個湖。咁但係呢個水一路高漲咗之後咧，佢製造咗一種 pressure， 一種壓力，佢要衝破。中國嗰個四川咧衝破咗個三峽，所以而家咧好似刀切咁樣， 係好靚。 但是呢黑海一樣， 它 衝破了就在個普魯羅斯海峽那裡，現在你們土耳其一定經過的，由那裡出去出海去到地中海，所以呢未它衝出來的時候就水呢就泛濫，其實海水是黑海的， 歷史是這樣有什麼事它講大了。 現在從地質學說為什麼有洪水咧， 都證明係嗰 證明係有洪水喎，浸過喎，喺嗰度地方。 但係講大曬啫嘛，係 啊， 全 變咗係神 蹟。我想問嗰陣時嘅嗰個規模啊，有幾大？ 好大， 好大， 好大，浸曬成個土耳其啊，同埋伊拉克啊啲地方。 即係但係維持咗係咪好長時間啦都？ 我諗都有好大，我諗到幾大，因為變咗咧而家咧。好多地方呢 都 搵到搵到佢搵到佢嗰啲水浸咗嘅 位置。 我睇过另外一个版本呢就讲耐啲嘅。係唔係我唔知你嗰个系几时呢我嗰个。 七千年前。 啊可能系呢单啦。但呢就係话喺罗马希利嘅嗰个考古里面就话有一个大嘅火山爆发跟住引发个海啸。就可能同你嗰有少少唔同，但系都系好耐以前，即系唔一萬都幾千年嗰啲。 以前 係 好不安噶嘛，又有啲。 但 係 你嗰個係火喎，而家係水喎。 我知，但係佢係火山再海嘯。 哦，海嘯。但咧，如果你地中海咧，就好難海嘯，因為佢都唔係接大洋，唔係接大洋。而家咧，啲人話落雨，可能係真係落雨嘅，地下又湧出水，呢可能真。如果地下湧出水， 即 係 爆屎渠都係地下。係 啊。即係 嗰時沒有市渠嘅， 唔係即係嗰個 衝擊力好大嘅，咁啊變咗又落雨又衝出嚟。 因為我睇嗰個咧係好誇張嘅，即係佢而家嘅地質學家咧 measure 咗咧話佢個力量等於唔知幾多個廣島原子彈嘅威力 嘅。其實廣島原子彈好渣嘅啫， 唔係即係好多個，可能幾廿個或者幾百個加埋咁樣樣。 嗱呢個咧今日講唔到咁多啦，下一次咧我哋再講咧有一個問題，就要問下探長啦。 係，例如咧係咪咧？ 點解？ 潮吹咧？ 唔係潮吹，點解？ 係 傳播宗教要用啲技術或者要用呢啲嘅故事去呃人， 影音使團咁樣 啊？點解要呃人咧？ 點解要確確聲咧？ 點解要呃人咧？我就到而家我都唔 保持權威而可以得到利益咯。 就係乜？就係個心態乜嘢？唔需要噶嘛？呢個世界你傳道有傳道，佢有道理，根本就唔需要。 傳道嗰啲人佢唔知嘅。 我哋下一集講 嘅。好啊，下一集講啊，好啊。呢個真係好怪嘅，呢個。 下一集講，拜 拜。